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6月2日星期一，本能寺之变纪念日，旧历史格啦呢个。呢个礼拜咧就系风雨大新闻之前嘅前夕。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就系咩新闻咪就系老任 Sweet Two 咯。 做咗 BWBTC。 即系虽然今个礼拜依然都系好多 Speed Two 嘅新闻啊， 有排啊，而家做咗 BWDC 咧，一直流传紧OSM 咧，即系全部统一用年份，即系话下一个版本就 iOS 26，唔系16、17啦，咁嗰种计法。 呢个到时我哋再慢慢讲咯，咁样。 系啦，讲啲新闻先。首先咧就系啲喜讯嚟嘅，岛崎信长就宣布咗佢就佢生咗个仔啦，佢太太，咁恭喜佢啦，因为佢结婚咗一段时间嘅，其实都。咁就都冇乜特別嘢嘅，因為佢太太係一般人，咁就唔再講咁多。好啦，跟住咧就係啲業界嘅更換聲優消息，苦笑。首先就係海螺小姐就更換咗聲優，桂玲自己就降版，因為佢都85歲啦，已經係85啦去到。咁就都係年紀有翻咁上下咧，睇嚟都受唔住噶啦。咁就趁早換啦。而海螺小姐咧，而家唯一一個仲係初代嗰個就加藤美多年，都係85歲嘅。其他啲吸咗换都换咗二代目啊三代目噶啦，已经去到。 因为佢就系、7老80啦，冇夸张啊，呢、這个并不是虚数啊，即系70歲、80歲啲大有人在，所以陆续都系时候换嘅啦。因为声优你老实讲到80几岁，唔系个个都系野炸子嚟噶嘛。 系啦，咁咧系啦，讲起野炸子咧就讲下得旧事，都算系即系都唔应该点讲好啦。咁咧，麵包超人嘅發型超人就換聲優，咁咧京田尚子其實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因為佢都算係配好多動畫角色嘅，之前配老太婆噶啦，我識佢嘅時候已經係，咁咧就退周圍年事高就辭演，咁接任佢咧就細2年。88歲嘅阿子，跟住 吐槽就係嗰間，喂你因為年老所以要換，好正常合理啦，佢都90歲咯。咁問題就係、你換個88歲出嚟，唔通你2年之後再換個啊？雖然我知道2年後嘅嘢就阿子應該都仲係繼續配緊音嘅，你既然都係換啊，你換個後生啲啊，呢個角色本身就比較配角，你都唔一定要咁大擺噶啦。即、係你揾個後生啲嘅去配，你省得你難聽講，你10年8載之後你都係要換噶咯。唔该你，即系揾个再后生啲噶啦，又唔系好重量级到非要咁大牌不可嘅程度。 而依家都即系大家就掘翻当年咧，野泽雅之同埋田中真弓喺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开讲，即系讲开啲老呢嗰啲老年回忆嘅古仔讲啊。阿田中真弓话：有一日我同我仔去吹水，讲开话啊，喂，你老母如果唔做路飞嘅话，你觉得边个可以做接路飞嘅个位啊？野泽雅之咯。你冇搞错啊！你大过你老母嘅人嚟招。 虽然嗱呢个情况就系啱啱我讲嗰种啦，因为个角色太大牌啦，你揾即系唔够份量啦，唔一定系冇明明噶，即系唔够份量你都好难接啊！即系喺业界入边咧，你真系除咗野泽雅之都几难揾到有足够嘅份量可以接路飞咁重量级角色噶嘛？ 因为我嗱，如果你唔计份量嘅话，我仲可以选择嚟三平由保只咗几个嘅 啊， 或竹内顺子，但如果一计埋嗰个叫江湖地位嘅话，就真系数埋可谓一只手所出。 呢个份量有两个意思，一个就系佢接手前嗰位声优嘅份量啦，一个就系个角色本身嘅份量啦。咁所以呢个例子，你啱啱讲路飞嘅例子系比较极端少少，但我就讲紧饭团超人。老实讲啊，面包超人本身都系国民级动画，但系都唔系第一线，仲要唔系入边嘅一线角色。咁其实真系可以揾个后生啲嘅咁样咯。 唔系，正正声优其实一直都有批噶，即系我哋头先我讲啦，三平啦，竹内啦，一系我唔噏唔出嗰、那个专就做专配四人角嘅。之前龙女仆里边嗰个主角啊，小林啊，小林嗰个啊，小林少年啊，我一系唔记得个声优边，就系佢系专配四人角噶嘛。 即系 呢几个 要揾真系唔难嘅。即系啱啱讲点解路飞会咁特别，就系、主要系因为佢系个角色嘅本身同埋佢前任嘅问题啊嘛。不过就可能佢哋有自己考虑啦吓，咁样。 即系嗰个阿真，田中英话斋，有冇搞错？你要大过你老母嘅人，真系夸张。好啦，咁啊讲新作啦，秒速5cm 真人化。 即系嗱，呢套嘢本身咧系好适合真人化，但我唔想睇一次咯。我都好实嘅，呢套嘢系其中一种你唔会想睇一次嘅作品嚟嘅。作品本身系好作品嚟嘅，但系一次够啦，真系老实讲。我唔系特别针对个结局啦吓，即系虽然可能真系会比较冲嗰、那个冲击，你 仅此一次啦。你睇第二次咧就冇咗嗰种感觉噶啦。咁啊，所以佢再真人化之后，你有冇必要去睇一次？冇乜必要。咁啊，十月就已经上啦，都几快下嘅。不过相信应该呢啲日剧呢啲嘢几个月好快搞掂啦。佢本身亦都唔系啲咩特别大制作。我知唔系啩个制作规模，佢唔需要做啲咩好特别嘅准备，真系几条友仔砌下先都搞掂嘅程度嚟嘅。佢入边嘅故事咁简单，佢取一取景啫嘛。 嗱，男主角咧就系松川北斗，即系失踪嘅成员，即系又系 Johnny， 即系证明到咧，即使 Johnny 出咗咁嘅事，但系佢依然系日本最大南丫岛嘅盛产地，你依然冇咗佢唔得。 即系呢方面我就唔好熟，不过就以个角色主角本身嘅像嘅话，你都系要揾呢啲咁嘅， 系咁噶啦。 咁靓 Ken 会唔好过分啊？即系比较 唔系咁样系啦，因为其实好似之前都唔系之前嘅，前最近咧，我喺网上睇到Sweet 二个新广告咪揾 Slowman 咯，咪又系前 Johnny， 即系叫 J 家不灭就系咁样啦。你冇啊？你冇决？你冇啊？就算你电视台唔揾佢。你杯葛佢，但系你点杯葛啊，大佬？你而家日本两大叫供应年轻男偶像嘅，一系就系星期日嘅东影，另一个就 Johnny 啦。你冇咗佢食，你食屎啊！真系。不过唔重要啦，关 Johnny 嘅事就 咁啊。调翻转讲啦，原本个动画虽然叫做长篇动画啦，因为其实二十分钟以上已经叫长篇噶啦，佢系一个钟头嘅啫，但系。真人版电影会演两个钟头，我唔知佢系中间会加原创嘅长落去啊，定系拍慢啲？因为你知佢原本就已经系剪到碎湿湿噶啦，即系佢其实只要补翻嗰啲位咧，就已经可以延到两个钟啦。其实原本呢套嘢都已经几碎湿湿下噶啦，咁样真系睇下咯。我就喺个人兴趣就不是很大啦。就算我话我自己中意新海诚都好，咁样咯。 呢套嘢唯一嘅利他就我对佢唯一利他就系秒速五公里啊嘛。但依日实俾人讲咗好多次啦。好啦，咁咧就呢个礼拜最大游戏啫，就唔使讲啦，一定 Elden Ring 噶啦，黑帝君临噶啦。评价就半好半坏啦，但系虽然坏原因就咩太难，但佢要求，因为佢系希望你三人打嘅。问题就系好多人好多人系得纯粹单打啫嘛。咁单打嘅话，你唔觉得难咯？只 game 两样嘢啦，第一就系、是有时你要恨不得个另外嗰粒银消失嘅。即系因为你系 match 噶嘛，当然你可以同你 friend 玩啦，但系大家都知道买 game 唔送 friend 噶嘛。咁如果你要同街边路人去打嘅话，就好讲运气啦。仲要系讲紧呢只 game 系特别地本身已经唔易噶啦嘛。你揾到拖后腿嘅人嘅机会系非常上之多，或者你自己做拖后腿嗰个啦吓，都个几率都唔低噶嘛。咁会好影响游戏体验咯，尤其是你仲要唔开得语音啊嘛，佢入边内建冇语音，你可以另外开，但系野团嘅话点开啫？咁所以成件事会多少会觉得游戏体验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唯一办法就揾够三个 friend 咯， 边冇 friend？ 但系你要揾够三个 friend 同时上线。其实有啲困难嘅，唔好下下都觉得边一定有嘅嘢嚟噶。 唔系但系最麻烦就咩咧？好多人系真系想又唔系搵唔搵 family， 有人就系、是、我系有 friend， 但我想单打。所以就是、因为当 Elden Ring 系 Elden Ring 其实系有连线模式嘅，但系佢个连有几多人真系会认真用个连线模式啊？好多人真系纯粹个连线模式就我用个连线模式嘅，就是、唯一就系咩咧？因为佢某个 event 咧，你想一早去咗蒙格区嗰度话咧，你一系要连线模式打三次连线，咁你先攞到嗰件道具嘅。咁你做唔到嗰个 event 就去唔到，咁咪焗住连线咯。但除咗之外，有几可需要连线啦、啊、？Elden Ring 全部单机，因为只 game 系 咁呢只 game 黑夜咁啊，呢只吓 系佢 本身就系货多人连线噶嘛，佢系有调整嘅。 咁又唉，我呢嘢冇办法啦。反正我呢只 game 佢个难度，所以你夹硬一个人打。咁就當然係會好難啦。咁佢而家喺度，佢話佢會修正啲呢啲呢方面嘅問題嘅，即係可能佢冇諗到大家其實都係 solo 多咯。 其實 Elden Ring 好多應該就係 solo 係其實好多人 solo 㗎。尤其是啲咁難嘅 game 嘅話咧，你 solo 有時自然好多自好多㗎，因為你唔係 mon hunt 啊嘛。 因为 mon hunt 个问题就系个门槛相对冇咁高，你匹配到猪队友嘅机会咧，相对冇咁大镬。猪极有个谱，虽然都可能激到你露出血都有，但系相对呢只系冇咁大镬嘅，即系佢难游戏本身嘅难度属性问题。 呢個冇得救嘅，所以佢要點樣去調整？到底係調整到係你單人打都冇問題啊，定係點樣去令到你豬隊有一個嘅豬嘅影響對你比較少啲啊？定係點樣搞掂個 match 系統啊？如何那樣？佢哋要個 balance 要執翻咯，咁正常噶啦。咁呢啲嘢 係啦， 一聽牽涉多人呢啲 balance 好難搞噶嘛。 最麻煩 呢 樣嘢 啦。不過點都好啦，佢都買咗200万隻，即係你要明白，之前黃金鼠有影都係500万隻咋。真系唔呢、這个数唔少，做日第一日啫喎。诶，虽然咧讲第一日，其实加埋之前预订啊嗰扎人咯，但系诶应该都唔少啊，唔少人买噶啦，会咁样啦。 咁始终，但系而家去到咩？一见到 From Software 嗰个名，大家就觉得就 OK 噶啦。即系叫做咩？同埋价钱又唔系贵，依系真。佢相对嚟讲算系平嘅，又唔系就系真系好多人就系咩？而家系 From Software 就已经去到就一见到依间公司嘅游戏就 OK 买先，唔使烦。 好啦，咁大家万众期待但系未出嘅 Sweet Two 继续系有新闻嘅，依然新闻得大堆。 咁啊， 首先就系其实咧，由于你知噶啦，全球卖机话 下个礼拜就卖啦嘛，要各种偷跑嘅已经出晒嚟啦。 但系咧， 即系今次唔使30万啦， 都唔系有啲啊，好多地方已经收到货，因为你全球咁多地方同时六月五一齐卖嘅话咧，你而家啲机其实已经运到晒仓噶啦。 即系你要全球同步同一日有得卖，其实你要早一个月去预备货噶，所以有唔生性嘅话咧，你随时一个月你就可以留得出嚟。当然一个月咧，通常就系代理或者翻大货嗰啲去流出嘅，嗰啲就正常系唔会嘅。佢流出老任真系打鸠死佢。而家点解会做一个礼拜开始见咧？零售铺都陆续攞到机啦。 系啦， 咁啊， 但系咧攞到机冇用，因为所有机都讲到明噶啦。 首日 patch， 你而家你打开部机，如果插咗电嘅话，佢话俾你知。请下载更新 pad， 而更新 pad 6月冇先得，咁即系话要开机嘅话咧，对唔住，你玩唔到机，系纯粹一个叫一即系专嚟嘅。 吓，因为游戏机嘅问嘅偷跑咧，同游戏本身偷跑唔同。游戏机嘅话咧，如果你完全可以锁住你手入 patch， 但系游戏嘅话咧，各种原因去锁手入 patch， 当然我知佢会有，但系你因为佢要确保你冇连线嘅状况之下都打到机，但系主机嘅话咧。通常情况系咁样锁死，大家都可以比较咁样第一日锁死。咁、那个手入 patch 系咪真系咁重要咧、 嗯？ 即系可能有，即系你要知道，毕竟就你生咁早生产定佢嘅硬体可能同你最终而家差好远，可能会有啲安全漏洞，甚至嗰啲嘢都插出嚟都唔出奇嘅、 嗯。 但系对老任嚟讲，当然就系锁住你唔可以偷跑咯。咁因为老任呢方面都今次啊。无论是防盗版啦、防偷跑啦、防炒卖呢啲嘢咧，都几叫凶狠下嘅。咁、 嗯、 有关防偷跑嘅咧，我哋可能又有机会可以攞出嚟讲个嘢啦。但我哋而家讲翻另一样嘢，就系防炒卖。咁啊，老任对黄牛嘅决心，今次大家都其实都见识到噶啦，已经。但系我系冇谂到佢会洗横手嘅这一步去到，呢、这个真系洗横手嚟噶，已经系、 嗯、 直接就系佢 call。日本主要是日本本土啦，三大平台基本上掃晒㗎啦，都叫佢將所有黃牛落架，而三大拍賣網各自都配合去做。咁你可見老任嘅淫威係幾咁惡，老老實實，老任係冇咩法源根據去要求三檔嘢去唔配合啲黃牛㗎，係冇㗎。 不过佢都唔敢讲，佢都话到明嘅，一段时间啫，唔係话一路长即係叫咩？嗱，俾下面依个人月。稍微持重下，但即系依，即系叫大家即系讲下数啦。咁、嗯、老任开到声话一个月咁，就卖个人情俾老任咯，无谓交咁串啦。即系就一交咁串，大家就嗰句，你玩到咁，你坚持唔理老任得，但系咁以后有咩佢又有咩时候搞鸠你咯？嗯、即系有时冇，即系叫做大家就佢互相俾面啫。咁依典型日本人做法， 互相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嘛。 系啊， 咁。三檔嘢都好合作，咁可能亦都有個別 kick 波問題，不過呢啲策略我就唔管佢啦。總之佢就話唔好太過分嘅黃牛，即係我唔知佢係太過分係咩程度啦。不過聽起嚟好似係可以輕輕上炒，但係你炒到兩三倍嗰啲咧，你就仆街啦。大概咁嘅意思啦，唔係話完全一毫子都唔加得，即係唔係嗰啲演唱會門票嗰啲有法律講到明加錢一毫子都唔加得。唔系到嗰个地步，但系叫佢唔好抄字。正常嘅转售咧，佢系可以接受嘅，轻轻加价佢都可以接受，应该系咁嘅程度啦。咁啊，留翻都系调翻转又讲，完全唔俾人加价，咁就咁要人一毫子都唔够，咁啲拍卖网都好难做嘢噶嘛。即系各自退一步咯，叫做 即系叫做就过佢啦。用最粗俗嘅方法就系唔好玩转个场咯。 真嘅呢样嘢就系、嗱，咁就以前咧，通常六月一就2023噶啦，咁即系冇咗二三咩？大家好似唔记得咗，其实六月系有啲有其他游戏节嘅，你咪 Summer Game Fest 咁样。 都几年啦， 系啦。咁今年咧就多咗入 Switch 咧，就终于回归啦，任天堂。因为你始终嘅新机， 可唔可以叫回归？因为嗱，先讲老任系从来冇参加 Summer Game Fest 嘅， 初参， 今次系第一次参加。当然，如果你当成系 E3 嘅精神续作嘅话咧，咁系嘅，因为老任都有参加过 E3 嘅，虽然佢嘅参加就大家明噶啦吓。咁因为今年有新主机啊嘛，所以咪参加咯。一样情况，无论系 E3 定系 Summer Game Fest 都系同样嘅意思嘅啫。喂，尤其是调翻转，喂大佬你收到咁贵，我唔系就真系好多嘢要宣传嗰阵时，使紧你咩？我自己搞个直面会都搞掂啦。你睇几百万嚟睇我，使乜一定要搵你啫？咁当然佢而家要谷新机，咁啊梗系要过埋嚟啦，咁样咁啊，所以终于御三家都齐晒啦，咁样咯。虽然啦，你都估得到啦，基本上都系 Sweet Two 啊，可能系又游戏发布啦，可能系佢又系继续卖翻佢个自己本身嘅消息啦。毕竟新乜 Game Fest 嘅时候，其实都啱啱出咗冇几耐啫嘛，都系力谷个主机量嘅事件嚟噶嘛，咁啊，终于叫做齐晒三家咯，咁样咯，咁样。 系啦，同埋今年睇下 TGS 今年都会几重要嘅，但系而家就暂时未知，因为任天堂从来都系佢会撑场，但系任天堂从来唔加，但系今年 TGS 唔知佢会有咩新花样啦。 应该会加嘅，今次即啱啱一樣意思啫，佢有新主機就對呢啲咁展場會比較積極啲嘅，我估計佢今年會嚟咁啊。 因為我而家仲未我而家就仲未決定去唔去 TGS 嘅，因為福田已經問我去唔去啦，我話等我八月睇下抽唔抽到演唱會先，抽到演唱會就唔去，抽唔到就去，因為我一八月九月連去兩次嘅話咧，經濟負擔好攰，同埋啲事業負擔好緊要啊。好啦，咁就 跟住一個就係V 社嘅消息 ，Steam Deck Rally 嗰間公司就話宣布開宣布將佢個 Steam OS Steam OS 開放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手提 PC 機其實以 Steam Deck 同 Ali 為首啦，除咗 Steam Deck 之外，基本上都係直接塞個 Window 入去。現在嘅 Window 對於掌機嘅支援會好咗少少，但係大家都知道 Window 嘅歷史嘅包袱，佢始終喺遊戲性能開銷入面咧會比較重。好簡單嘅啫，同樣都係Steam Deck 用原生嘅其實入面嗰個 Linux 嗰個魔蓋版 Linux 行嘅 Steam OS 同一個遊戲係會效果會比改裝 Window 會好多嘅，唯一可以比較嘅就係 Steam Deck 啦。咁因為佢自己本身搬家嘛，咁佢而家就開翻俾其他用。因為調翻轉講 ，Visa 其實從來唔係好 care 佢自己部機賣成點嘅，佢要推佢自己嘅平台嘅啫嘛。之前唔俾其他人用一部分就係因為 Steam OS 係对 Steam Deck 系有自己个别嘅优化嘅，佢会喺佢上面行得特别好嘅，佢唔俾其他人一嚟就系唔知道会搞成点，主要系可能会搞镬咗呢啲嘢，尤其是唔系个个都玩开 Linux 噶嘛，佢由 Linux 嗰边转译层嗰边系好麻烦下嘅，虽然现在有多咗几个方案，VKD 我唔记得个写粒英文字，个总之就系啲转译嗰边啊个效果好咗好多，所以相对嚟讲咧就容易搞好多啦吓，咁但系对其他厂嚟讲咧就系、我又唔系一定咁有信有心去帮你搞嚿 Linux， 所以为咗揸取个少少嘅性能，但系如果有人搞掂一点一嚿嘢俾我嘅话，都 OK 啊，而对用户嚟讲最大好处就系我唔一定要预载 Window 了，咁咧有两个好重要嘅好处，第一部机可以平啲，大家都知嘅，同一部机如果预载 Linux 嘅话咧系可以平一折嘅，因为佢入边有个授权版 OS 喺入边噶嘛，嗰个嘢要钱噶，即系会直接代咗你度噶，我记得以前 Dell 度买电脑嘅话，预载 Linux 嘅钱系会平，好似两三百蚊嘅，系平嘅一嚿水噶， 系啊，所以虽然平唔系好多，但系。自己有取嘅錢啦、 啊，即係我當然會有人話，咁我用唔開 Linux 乜乜七七，喂大佬你唔使咁老實啦，唔使我而家講埋俾你聽，你可以裝翻 Window 噶，即係我對呢啲人我好撚激氣嘅真係。 唔係，通常就咩你預裝咗我唔使我煩啊嘛。 即係要又要調翻轉講，如果你真係完全將佢當成一個手提遊戲嘅話，其實Linux 版 Steam OS 已經係完全 OK 嘅啦。除咗少部分遊戲你可能要適適地去轉翻去 Windows 之外，大部分遊戲你都可以喺 Steam OS 度行到咯。 咁你如果你真係攞嚟打機嘅話，其實冇必要再去折騰咁多 Windows 嗰啲嘢㗎啦。雖然佢裝 Windows 都唔難、，Steam Deck 裝 Windows 都唔難，更加何況其他本來就已經係可以裝 Windows 嘅機，其實你自己裝都唔難嘅。咁、啊，慳翻啲啊，慳翻部分錢啦。當然，我 OK， 你正版魔人 OK， 你厲害，咁都好啦。你都有個選擇啊嘛。啱啱都講過啦，你行 Linux 嗰時咧，就算通過轉譯層之後咧。個效果都比你直接行 Windows 要好，你要明白 Windows 呢個就算係內嵌式 OS 啊，先講下各自大家用住而家 AD 又好咩其他機都好啦，手提 PC 入邊嗰個 Windows 唔係內嵌式 OS 嚟噶，佢入邊嗰個係普通版嘅 Windows 十一嚟噶，咁入邊有幾多種種嘢，我行 PC 有時候都唔係話佢唔係我俾唔起，我唔爽佢食我資源啊嘛。即系资源我大捻把 ，RAM 我大捻把，我就系唔想你食咗我嘅。即系 Windows 有呢个问题噶嘛，咁 Linux 肯定效果会好啲。咁当然啦，佢有反映佢有 Windows 包底啊嘛。咁嘅话绝对一个好消息嚟嘅。即系你唔好谂咁多嘢，你直接谂就系你而家手提掌机全部可以平均平300蚊，净系呢样嘢你已经系好事啦。你部机都系3000蚊嘅啫嘛，3000蚊平几百蚊、啊。即系净系呢样已经系一个好事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好唔爽嘅，你咪自己装翻 Windows 咯，多个选择啫嘛，点都好啲嘅。咁啊，跟住落嚟其他游戏消息啦。咁样 好啦，跟住咧就系其实依家我冇留特登留意嘅，系纯粹系咩？因为端午节嗰日个超级冇生意，公司咁啊喺度无无聊聊咁睇，咦系创造球会今日有 event 喎，咁睇下，跟住一睇成个 event 其实冇咩讲嘅，即系又但系咧睇落去就系、是、最大嘅。当初我睇 event 最诡异就系点解成个 event 都冇提过货金要素咧？嗱，咁讲咧，其实咩 game 咧就系《创造职业球会2025》，咁就终于发表啦。咁咧，其实要搞清楚啊，依只创造球会咧，其实一直有手游版嘅。咁今日都系半又唔完全手游嘅，佢有手游，佢有iOS 有 Android， 但系都有 PS4 同 PS5 版本嘅。咁咧，今日遊戲分開兩個版本，兩個模式，一個咧就所謂嘅全就叫做 cartridge 模式，即係單機版，就完全去翻多年咁樣，就係、是、傳統模式玩法嚟嘅。另一隻就叫做連線模式，就係、是、有貨金要素，你可以抽角色，然後喺網上面同人對打。咁咧兩個模式分別就係、是、cartridge 即係單機模式咧，係完全冇任何貨金要素；連線模式咧可以抽卡，但係你抽完角色咧有限制咁轉翻去單機模式度，即係例如話。我抽咗大堆，抽11个角色，但系咧，你每季啊，即系你单机版咧，每一季咧，只能转两角色啫。即系话，如果你抽咗11个角色，你要将11个角色全部转晒落去你个单机里面玩嘅话咧，你要等游戏里面玩5季，即系五年啦。你即系一个球季一年啦嘛。咁咧就分开嘅。而今次咧，暂时我睇落去咧就有啲服，但系未知服就，因为最初咧佢嗰个语音里面咧就系、是、一路讲紧好无谓喂喂嘅嘢，我一直都觉得你成个语音都唔讲货金要素，哇好捻服、啊，但系等先，后屘佢正式佢又公布啦，睇翻晒啲资料啦，佢又揾咗本田圭又做宣传啦，咁似乎咧就系咩，佢又想回归原组就咩出只单机版，但系又想赚钱，咁咧就出单机版俾你玩。即是你可以完全不连线，纯粹多翻多年咁玩法。你想货金咩？你想你单机嗰啲球员唔够劲咩？你可以喺连线度抽啲球员，然后每年以每一季转每两个球员翻去单机嗰度玩都得。咁咧就要睇情况啦，睇佢单机出得好唔好啦。因为最惊就好似以前Grid 嗰啲咁嘅 game 死人 game 咧，话就话你可以免真系唔使俾钱玩，因为只 game 佢话明系基本免费嘅，话就话免费，但系。一玩到某程度咧，你唔货金基本上完全玩唔到落去。我最惊就呢样嘢，又系啲开咗 game 9000几个，你又要逼你货金嘅，最捻憎呢样嘢啦。尤其是手游 game 好多都系咁嘅。 即系呢个包人翻咯，睇佢即系有时好多时都系睇佢有冇心，甚至系有冇良心。即系你睇隔篱 EA 嗰边， 屌嗨到震嗱，年年出只 EA， 年年出只 FIFA， 即系而家改咗名啦，叫 eSport 啦。跟住出 game 就已经系实体 game 要俾钱买啦，跟住年年都要抽多次卡，即系话先乜你一笔，再斩你一笔，我屌佢老尾，啲人鬼晒咁做啊！年年都抽个 C 朗，年年都抽个巴比，你老尾啊！ 问题就系佢好赚啊嘛，其实老实讲啊，因为佢如果你单机就满足嘅话咧，其实调翻转系某程度系赌自己迷，所以话点解话要讲良心就系、是、你呢种逼 货金嘅方法咧，先系最赚钱嘅方法，呢个毫无疑问嘅，系呢咁嘅本事嘅。但系作为一个游戏，系咪应该要咁样做咧？呢个就另一回事嚟嘅，所以要好多时都系睇良心咯，变成真系。 嗱，咁佢嘅所谓嘅实卡主模即系单机版啦，同埋Gym Team Mode 咧就系连线版咧。咁咧，佢已经话咗明嘅，单机版嘅实卡主模咧就完全回复系当年嗰个玩法嚟嘅，即系你要起球场啦、揾教练啦、一路训练球队嘅。由 J3 啊，猛升到 J2、J1 咁升落去，咁咧我睇佢嗰个摆，佢因为佢揾咗本田圭佑啦，佢边有啲卡牌，有啲 design 样嘅，我睇佢个样咧就，与其话佢嗰个 Gym Team Mode 系新一代嘅实卡赛球会手机版啦，不如似咩？将当年街机嗰只卡 game 啊 ，WCCDF 啊，变成手游版。因为当年哇，当年唔知货几多金啊！因为当年好多年前啦，一大部一大张台机咧，你入钱落去抽卡，然后将卡搣出嚟咧，有啲卡牌，即系卡牌摆部游戏度玩嗰只啊。咁咧，佢而家就似啊咁样嘅。咁咧，佢有咩叫选手卡啊 ，trading 卡咁样。嗱，讲明嘅，佢都话明嘅就系、是、喺 Gym Team Mode 即系连线 Mode 里面咧，你系可以交易球员嘅，即系话你可以同其他球队交易球员嘅。当然啦，呢、这个情况睇佢点反啦。咁其实如果你要玩，其实好多嘢玩嘅。问题就系、是、我唔在乎你嗰个所谓叫做连线 mode 点样，我就知道就系你个单机 mode 系唔系真系玩得。如果你单机 mode 即系你讲，如果你有良心嘅话，单机 mode 做得好玩嘅话，就你都系会放紧玩噶嘛。但系问题就系、是，但系有良心嘅公司有几多间啦？由依家私界嘅，我对私界系啊，我对私界几有戒心嘅。即系呢年头，讲真，你出手游。而家真系我除咗我谂除咗CY Game 出嘅手游系仲会有大家有啲信心会玩落去玩得落去之后，其他 game 都全部死晒、连只咩 G Gen 大家以为以为 Bandai 掂啊，点知 条 Bandai 出嘅手游边只掂过你冇玩我啦，系即系 如果入咪又系 CY 嘥气啦，所以呢只 game 就有一半啦。佢因为佢而家就开始好似迟啲会公测，跟住年尾出，咁就睇情况啦。我会俾个机会佢嘅。如果实卡全款冇掂嘅话，咁我咪系咁啲象征式，即系叫做咩意思一下，货一两个球员咯，唔系话算够数啦。嗱，搞笑嘅，佢咧说有中文版嘅只 game， 咁咧日本佢咧就同咗曼城啊，Manchester City 咧合作嘅，搞就你佢搞联动嘅，但系咧日本咧写成曼城球员，但系中文版写成曼联球员，我话哇，啲人大家吐槽啊，喂差好捻远，打曼城曼联。你而家点抽曼联球员啦、 啊嗯？我觉得呢啲系翻译问题，我觉得呢个系翻译问题嚟嘅，呢个系。 啲人笑碌咗就哇，差好捻远就衫都唔肯同色啦你。 应该系二重翻译做出嚟嘅问题嚟嘅，不过呢个就 笑你。 即系唔应该要犯，但系可以理解点解会犯到咁嘅错嘅，即系。 但系笑到人笑到扑街嘅。总之一咧，嗱，我就会考虑试下嘅。即管睇下情况，即系当系叫做免费试下。如果佢个单机模式系一路玩落去，可以由 J3 啊 J1 到世界即系好似以前咁样玩十年八载、十个廿季咁样成为世界第一球会嘅话 ，OK 得。你真系我俾机会你，咁我就当益，我认为你系真系认真做只 game 嘅，唔系话算鸠傻啦。 即系都系嗰句啦，呢个 Sega 手机 game 基本上就系一只做咗咁多年都依然可以继续 keep 住喺度做嗰只 CC。同埋阿 Miku 够全家冇啦 ，that's all， 其他全部都炒晒粉嘅。 好啦，嗱，跟住咧，整个咧，其实咧就系讲咗噶啦，会出嘅就系、是、DQ 一同 DQ 二，咁就发售决定啦，就追十月出嘅呢个 game， 就同埋都系会有讲明啦，有 Switch 版二啊 Switch 二版本，就10月30号，咁又一大堆限量特典啦，即系嗰啲咩网络特，即系网购特典，送咗电子嘅 wallpaper， 我心谂晒人气啦。電子 wallpaper， 我不如買我使，如果你話實體貼紙仲我話咩電子 wallpaper， 同埋因為其實之前試過噶 DQ 三咧，如果你訂網訂電子版嘅話，即係訂你電子版咧，佢送咩魔法藥水魔風像，喂呢樣嘢遊戲裏面大把啦，使你送咩？你送啲有誠意得唔得啊？即係送 skin 都好啊。唉，不過算啦，唔理佢。總之就10月30号有 Switch 二版嘅，我希望佢DQ 三佢會出個一有俾1000 yen更新到 DQ 三 Switch 二版本嘅，咁老碟都快啲，因為啲人話老碟都慢係真嘅。好啦， 咁跟住就一個幾趣聞啦，即係又係佢啊，《絕地戰兵二》啊。即系我哋之前出过个专题，咁今次咧就冇咁大镬。呢个游戏咧本身系一个好咩太响嘅嘢嚟嘅，即系玩家系参加啲 event， 系成坛人去参加个event， 然后 自己發展出嗰、那個、路線出嚟嘅。佢每一次官方都會整啲劇本俾大家去打啦，然後大家係好各戰形式嗰種 MMO 嗰種嘅形式嚟嘅。咁呢度啊，呢次入面咧，佢搞嘅就係光能之入侵地球。你可以理解就係嗰個幻想世界入面入侵咗對應翻現實嘅地球啦。佢入面咧有七個城市。咁啊，各自對應咗現實世界嘅城市嘅，都俾人睇到入心。呢、這個其實唔算係一個好特別嘅劇本嚟，原本就原本出嚟就係借啲外星人入侵地球，然後地球人呼籲還礦。即係如果你將佢直接代入翻現實，就更加係常見添啦。尤其是我哋嗰邊經常有啲咁嘢出嚟嘅。日本其實都唔少啦。OK， 咁佢入邊七個城市入邊咧，其實都對應翻現實世界嘅城市。咁啊，最重要係有兩個，一個咧就係瑞典，因為呢個開發團隊本身就喺瑞典嘅。咁另一個咧就係今次嘅焦點，佢叫平等海，其實就係上海嘅發生啦。你有咩理解啦？即係新香港啲 friend 嚇。咁本来咧，佢嘅剧本咧就系、是、大家入侵，用压倒性嘅威力，你系理论上系要同佢对战嘅、 嗯， 但系因为战力嘅不对等咧，基本上你系输捻硬嘅，你当系event 杀啦，但佢又要唔系用 event 杀，佢系要直接打赢你，咁其实都好简单啫，佢令到你点打点守都守唔赢，因为我自己之前我唔记得边个城市入边咧系守咗300,000人都系守唔赢嘅。即係今，然後咁佢諗住劇本就應該係一個瑞典啦，對應瑞典嗰個城市啊，係冇開放，直情唔開放打字嘅，佢逐步嚟。咁好明顯就等我哋前面其他六個全部輸曬之後，最後剩翻嘅肯定集結於最後剩翻嘅城市啊嘛。然後合眾人之力打翻贏個入侵者，大概我估官方全世界都估官方嘅劇本應該係咁樣噶啦。 嗯， 咁都好合理，好正常嘅普通嘢啦。咁啊，點解用瑞典做主角都係因為試審啫，呢啲嘢好容易理解嘅啫。咁問題咧就係咧，《絕地戰爭二》嘅玩家咧，向來都係啲桀骜不羈嘅人嚟嘅。即係咧，你官方個劇本大家都估到啊，偏要同你唱反調。咁之前其實已經係有其他城市有嘗試去咁樣去推翻佢呢個咁嘅劇本啦。問題就係佢 set 到啲對份實在太強了。咁但係隨住一個個城市淪陷啊，最後七個入邊，瑞典未開啊嘛，剩翻個六個入邊咧，就剩翻平等海即係上海，仲係未完全淪陷嘅。咁、 嗯、 所以第一兩樣嘢，第一就係剩餘嘅玩家，因為嗰刻瑞典未開啊嘛，所以剩翻嘅人全部集結咗喺上海。第二就係咧，因為上海都叫咗上海咯，你又諗可以好容易想象到特別多中國玩家守喺度。你谂下，原本嘅剧本就系大家集结于最后嘅希望瑞典噶嘛，咁但系佢未开啊嘛，大家集结咗喺上海度，就已经上演咗呢个剧情了，就系、是、大家喺上海入边死守住，喺绝对武力嘅压制之下，依然顶得住。咁啊，两样嘢，第一就系本来分散于六个城市嘅兵力全部嚟晒呢度啦，第二就系中国玩家嘅各种超能力，唔使我讲咁白啦吓。咁两样嘢加埋之后咧，竟然可以令到一个系统杀谂住用系统杀杀你嘅嘢杀完你，坚持唔沦陷。咁因为理论上只要唔去到 0% 就可以守住噶啦。咁啊变成就系大家，尤其是啱讲啦，佢啲玩家咧基本上系专门同官方唱反调，专搞啲乜嘢，即系算系一种反抗，合理嘅反抗咯。游戏入边可以俾我哋咁样去做啊嘛。咁啊啲人话呢个超级地球版本上海保卫战重估战役。咁啊，再次出現啦！你大家都記得當年二戰嗰陣時，上海保衛戰，甚至係最後四行倉庫嗰邊嗰啲嘢，大家上歷史，如果未還債啊，仲記得呢單嘢啊嘛。咁啊，攞翻出嚟再講一次。咁啊，一個幾有趣嘅嘢嚟噶。咁啊，當然啦，官方係要睇官方點樣搞，因為如果佢從善如流嘅，咁咪就係、是、哦 OK 喺我唔將原本喺瑞典入邊嘅劇本送咗出去，咪都 OK 咯。但係你又知官方咧、你玩家中意同官方唱反調，官方其實都有啲都係包眼鏡噶啦，基本上都係眼鏡嗰種噶啦，兩邊都係差唔多咁嘅嘢。有咁嘅玩家，有咁嘅官方，或者調翻轉有咁官方有咁嘅玩家啦。即係咁嗰邊就唔係好想將呢個劇本或者將呢個榮光由瑞典本來自己嘅國家讓咗俾上海，咁喺度拉鋸，幾有趣嘅一樣嘢。即係因為呢類型嘅嘢，由隨住 MMO 已經係越來越式微之後咧、其實我哋上次講無人深空嗰單嘢都係一樣嘅，玩家創造出嚟嘅故事往往先係最有趣嘅。 嘅嘢嚟，你官方出嚟嘅劇本咧，其實冇咁有趣。呢、這個喺遊戲裏裏外外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而且仲要係講緊佢哋嘅玩家之間文化，就係佢入邊嘅動員咧，唔係大家自動播嘅，仲會有啲遊戲外嘅動員，寫文宣啊嗰啲嘢，各種各樣都出曬嚟。真係相當有趣嘅嘢嘅一樣嘢，需要攞出嚟講下啦。即係呢度嘢成日都係咁樣嘅，但係今次就好啲啲，因為上一次咧已經係去到嚴上，真係講緊食驚隨時冧嗰只啊，即係會對關乎遊戲存續問題。但係呢邊咧純粹就係成班大細路喺度玩咯。 用漫畫最中嗰句咯，成班笨蛋。 咁喂，大佬你打機就係求開心，就係要呢啲嘢，玩呢只 game 就係要呢啲嘢。如果完完全全跟你官方劇本，有乜冇玩啫？ 就咯，我咪冇所谓嘅，一样嘢我觉得开心得噶啦，其实最 系啊， 咪我觉得呢啲咪好事嘅，其实 所以唔攞出嚟讲下，几有趣，即系个几有趣嘅，可以先特别攞出嚟讲咧，即系唔好下下都系镬嗰头，我哋先攞出嚟讲啊嘛，咁样咁啊，当然啦，咁啊呢个世界就有好多啲激到你爆血管嘅事件嚟嘅，咁啊 傻，咁傻閪，啲通街真系傻閪 啊，咁啊，首先讲个事源啦。即系个作品就系呢个《交错之吻》，一个少女漫画啦，跟住先，咁啊。其实好普遍地已经系基本上系常态嚟噶啦。台湾嘅出版社攞咗所有繁体中文版嘅代理权，出呢个港台版、港澳台啦，应该理论上系咁都好正常啦。咁但系佢入边有一句咧，就系用咗一个词语叫小卖部。咁我哋对讲如果我哋嘅就冇乜所谓啦。咁有部 学校我红咗好多年嘅咯，学校小卖部。 即系咁，但系台湾嘅读者就话：，喂，我哋应该叫呢个福利社嘅，唔应该叫小卖部啊。 福利老母。 咁样主战场当然系 Fresh 啦，即系 唉个傻閪集中营。 啊，呢个你嘅，咁啊， 我有讲噶啦，屌 Fresh， 即系话 Fresh， 啲人成日话啲Fresh 同埋 Facebook。佢除咗玩嘅人嘅年纪分别之外，有咩分别啫？就同佢真系傻閪啫嘛。 嗱，本来咧用边个词咧就可以斟酌嘅，咁但系咧你知有啲人啦系中意我唔识嘅就照知语啊嘛，所以所谓嘅知语警察啦，即系嗱，先讲呢样嘢就理论上系香港发言嘅，所以知语呢个字本身都系知语，知语警察呢个词都系知语，我哋之前讲过噶啦。不过就佢入边又叫将小卖部叫做知语。咁啊，當然就呢個時候就會有啲香港網民就唔開心啦。當然調翻轉講，你話應該唔應該叫小賣部，應該叫乜嘢可以傾嘅？但係你直接就一嘢之語車來咧，就啲不爽，我諗大家都理解㗎啦。咁佢哋理解唔到就另一回事啦。咁跟住咧就係編輯嗰邊都走出嚟話。其實我哋有考慮過，因為呢個譯者係香港人，咁所以佢用翻呢句，然後我又去查，其實我哋台灣佢講緊國語教育字典，因為台灣嗰邊教育部係有個字典嘅，都有呢個詞，即係話小賣部個字雖然冇咁普遍，但喺台灣都係通嘅。咁佢考慮幾樣嘢之下，就照放呢個字啊，即係佢話呢樣嘢我諗過啦，我以前都有提過呢樣嘢嘅。如果一嚿嘢我已經諗過，然後得出個呢個答案出嚟，然後你再質住我嘅話咧，真係會好撚老好撚啦！我再睇一次個例子啦，心羅萬象。我有諗過呢個字到底係日語漢字定係中文字，我係查完之後確認呢個字係中文有呢個意思嘅，然後先用嘅，跟住俾編輯質路話呢個係日文漢字唔可以用。因为我篇文章是中文的，不是类似这样的情况。这里又是这样的情况，他又是查了跟着发现是通的。第一字面上都容易理解一点，福利社为什么福利社啊，有女仔除衫的。 就 是很难理解，相对你要考虑两个情况，就是如果你用台湾用语，香港人你理解到，澳门人你理解到，或者调返转你用香港用语，台湾人你理解到。咁呢个情况好明显就是偏向于用香港的词 会合适一点。一嚟就尊重翻个译者本身啦，呢个虽然呢个系最唔重要的一部分。二嚟就系两者都可以理解到，因为呢个毕竟系繁体中文版，而唔系台版。呢、这个我哋其实有专题讲过，不过呢度就再讲少少咯。咁所以咧，我觉得编辑嘅道理系啱嘅，即系喺考虑就系平衡考虑两方面嘅情况下，就算个情况调翻转，呢个系一个台湾用字，但系香港嘅字系冇咁好嘅，譬如尿袋。佢哋叫行动电源，我哋叫尿袋。如果我放落去 file 入边，我都会揀行动电源。哪怕系港版，我都可能会选择，因为喂，你咪叫台湾仔，咩叫尿袋啊？尿袋？你咩事啊？你无啦啦入咗医院啊？但系如果叫移动电源，香港人唔会听唔明。喺呢个考虑下， 应该是考虑一个大家听得明白的东西，尤其是这个不是单一个来说，如果你纯粹港版都可能还可以接受，或者纯粹台版你都可以接受一个台湾用语咁样。然后两边当然是嘈起嚟啦，你知 Facebook 本来就是大型嘈交现场嚟噶啦，沉浸式嘈交现场比 Twitter 要严重好多，因为注势就是想你哋嘈起嚟，任何可以起争议嘅嘢，就算冇人本身冇人科，都会大量咁引嚟战上啦。 妖，冇都唔使都唔使讲啦。咁 Facebook 同 Facebook 基本上同本质上系一捻样嘅。你睇 Facebook 嗰啲 page 啊，边个 page 唔系搵交嘈啫？你搵交嘈先吸引到流量，有流量佢先有流量先可能有收入或者有诸如此类嘅嘢。喂 ，Facebook 玩一捻样玩法，唔通会啲人唔通会无啦啦会由 Facebook 过咗 Facebook 突然间会高级咗咩？猪閪都系猪閪嚟噶啦！ 咁样呢件事本身咧，就其实源远流长啊！呢、這个类型嘅情况，因为好耐之前就应该有咩情况、嗯？香港同台湾嘅漫画代理，香港有700万人啦，台湾有2300万啦，其实各自都系好唔够顶住佢个出版数嘅，佢依然系大部分情况都系最低印量都唔够数嘅，合埋都系可能好勉强嘅。呢个大前提要讲翻呢个大前提先啦，因为点解唔可以各做各？就是因为加埋都未必够数、嗯，更加唔好话拆开。 唔好玩啦，又系嗰句。 咁、相对嚟讲，台湾会大过香港啦。一嚟就人口多啲，二嚟就佢哋睇 ACG 嘅人会比例会多啲啦。咁其实佢哋系断配嘅，咁大过香港嘅情况。而家呢就流行翻就系一个攞晒两边啦咁、通常就系台湾攞晒全世界啦。咁啊引起咗好多啲 PTSD 啦。就是讲紧，其实咁多年嚟，香港出版社，尤其是漫画出版社，都系比台湾出名打压嘅。就算系香港阿泽，都唔系个个咁 care 嘅。其实就其中一个唔太 care 嘅，我就都有时会 care， 但系都冇办法噶啦。即系我都未去到话一定系有港版买港版先嘅，即系各种各样原因啦。咁点都好啦，但系台版嘅各种压迫，以前。港版有港版，台版有台版，都还好少少嘅。你台版点样用啲注音文？最麻烦就系注音文。点解我会有啲注音文睇得明咗？最后就系因为我买台版书，然后台版书入面放注音文，睇唔明查见得多，记低咗。其实都会有咁嘅情况。所以呢个其实由来有之啦。不过就以前就系、是、就算有，都唔会喺网上面讲好多。就算讲。都是好多时都是香港宅圈里面围内讲嘅啫。咁当然多咗呢个沉浸式炒价平台之后，咁大家都知道啦，呢个港台对钱系无人无知嘅。即系其实好多时都系文化冲击嚟嘅啫，纯粹就系大家文化唔一样。不过就有啲人其实都唔完全系台湾仔嘅，香港人都有一部分。有啲人就系有意于我就会攻击嘅，尤其是啱啱讲嗰个啦，唔系我用嘅用语就会叫做之语嗰啲呢。即系先讲呢样嘢，其实香港人都有，大家睇住睇下人哋，自我反省下啦。 唉，我费事讲啦，啲嘢当依几年嚟，即系依 十几廿年啦， 都唔系依几年嘅，十年八载依啲嘢，十十二十年最严重嘅。不过费事讲啦，唉，讲完都嘥口气。 不过总之就系因为咁嘅情况之下，佢突然间佢就做乜以前都冇人睇呢啲嘢嘅，咁啊做乜突然间都咁多人，系咪认知作战乜乜七七？你知道有啲人个脑系转唔过嚟噶嘛？乜嘢都系关认知作战事，咩嘢都系阿共仔阴谋噶嘛？咁啊，结果就两边又吵起嚟，咁其实都系引申翻，但系我哋一路以来嘅情况，其实真系唔系新闻嚟嘅呢样嘢。我哋有专提出过，我已经唔记得有边一期讲过，系有讲过，虽然讲得唔系好彻底。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很多时香港没有香港版，他们拿完之后就直接将它带动台版这样去处理，完全不考虑香港版的问题，也都更加不要讲他们如果是水货还好一点，即是如果是台湾漫画来水货来香港，通常是信货，通常就是其实主要是运气，我不知道现在是怎样，以前我买的时候，我以前香港买的时候就主要是运气买他们水货，有部分是贪他便宜的，这个是事实来的。香港版漫画卖三十几元的时候，台版是可以卖紧廿几蚊嘅，系差咗折嘅会有，咁更加唔好讲有部分香港出唔到，基于市场份额问题各种问题啦，香港出唔到，又或者系佢直接攞埋，尤其是各村啦，当初最中意攞晒，其实系各村，不过纯粹就系统一，咁调翻转，各村相对喺呢方面咧系有翻个自觉，就系我系攞住港澳台版。 嘅版權，所以佢相對會冇咁多台灣人先睇得明嘅嘢。 嗯， 東立係最大問題嘅呢方面。以前東立咧有香港東立同台灣東立，香港嘅東立有時都會有自己版本嘅、嗯、小新就係啦。而家雖然冇咗啦，以前香港東立嘅小新版同、嗯、台灣東立嘅小新版都係東立嘅，但入邊翻又唔一樣。咁當然為咗慳錢，咁佢而家就搞笑。咁點所以調翻轉講，點解呢度嘢會係一個香港人嚟譯？咁其實都好簡單，呢個係港澳台版，揾、 嗯、 香港人、澳門人同台灣人都係合適嘅選擇嚟。即係而且中間經過台灣嘅尖端，呢、這個呢本書係尖端代理嘅啦、嗯。經過你尖端嘅校對，其實理論上係應該會係應要編輯到適合三地人睇先啱嘅。當然要到有啲將就。如果真係冇毫無辦法嘅時候，你寧願加注啦，諸如此類。 嗯、 雖然翻譯戰翻譯呢樣嘢咧，就真係唔係新聞，你係戰學過一次噶啦。咁、 嗯、 啊，再嚟一次就係、是你見到兩邊喺度嘈啦。咁啊，然後亦都有懷疑，即係我自己講懷疑啦，懷疑集體檢舉嘅狀況。 嗯、 你知有啲人講道理講唔過就使橫手嘅，即係雖然係私事，但係我只能講喺呢件事以外，我呢個禮拜都啱啱感受完噶啦，即係有啲人係道理講唔過就使還手，集體檢舉，然後令你個帳號消失嘅，即係呢啲嘢就冇得講嘅。咁 應咁講，唔係講唔做你講唔過人際，佢根本唔打算去講做你。 你啱，你啱，你啱 ，OK， 啱，你啱啊，即係啊，咁啊，不過冇辦法，呢啲嘢肯定無人無知啊，亦都香港嘅香港版漫畫係都幾弱勢嚇，一嚟你俾唔到咁多錢，二嚟就佢哋會用各種嘅欺瞞手段去做嘅，即係有機會我睇我捉唔捉到業界相關嘅人過嚟，我係識嘅，我睇下捉唔捉到佢過嚟去講一次啦嚇，咁啊喺呢度就暫時去到呢個新聞就唔好講咁詳細啦，咁樣 再講落去又係一啲有排講嘅嘢嘅， 其實。讲嚟讲去都系三方肥嘅，因为系历史不断重演，其实冇乜太大分别嘅。我哋讲个新鲜少少嘅，香港本地消息呢、这个我斗以前嘅，我以前我斗啊，即系天宇嗰边嘅卡普嘅问题。咁啊，有一间铺头就我唔开名啦吓，即系遗传口度唔开名啦。有一间铺头就宣称佢卖货，然后同样都系天宇嘅行家，即系大家都识噶啦。其实咁大家咁细，你估天宇好卵大咩？佢就走過嚟同佢拆貨，其實佢唔係話拆貨過嚟買你嘅貨嘅啫。咁佢話佢宣稱就話我賣得平，咁啊暗示對方係炒狗，想掃曬所有貨然後炒。咁、 嗯、 啊，但係佢話入邊佢買咗八盒入邊咧，有一盒唔係佢嘅貨，唔知點解賣咗出去。咁啊想追翻嚟，咁但係對方就拒絕，咁最後就變咗報警撚。咁結咗就都報咗警，警察嚟處理咗。咁啊呢個求警協助案例，呢個應該係民事糾紛嚟嘅啫。其實係咁。大家當然有是非，大家就食花生會講下八卦啦。咁啊，嗱兩樣嘢，第一，佢用各種暗示話對方炒狗啊、魚肉啊、有乜都炒啊，你將八盒貨賣咗俾人係事實嚟噶嘛？然後入邊有一盒唔係你嘅，你賣你照賣咗出去，係都係你嘅責任。買你貨嘅人其實真係冇義務去還翻俾你嘅。呢個第一啦。即係佢暗示對方係想炒狗啊，想壟斷嗰啲嘢都係佢自己講嘅啫嘛。咁調翻轉就係、是、你將人哋嘅貨賣咗出去，本身你應該要負翻個責任。一係你就諗辦法買翻客俾人，一係就賠翻個差價俾人。即係如果你本身個價錢係買偏低咗嘅，咁呢啲做生意實係咁樣嘅咯。就算你係黃金啊嗰啲嘢，唔同電腦商之間都會借貨啊嗰啲嘢，卡普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嗱、 嗯， 雖然呢度唔係啦，咁但係相信最大可能點解會有人哋嘅盒喺你度？要麼嘅係其實其他人訂咗嘅，要麼就係借貨啊嗰類嘢。咁你就算用呢個理由，其實都唔成理由。你買咗去，人哋冇咁嘅責任嘅。咁、所以就開始有人嚟抽水啦。咁就話，請於三年前向本店以1000蚊港幣購買乜乜乜乜個嘅客人，盡快歸還本店。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就不排除報警處理。嗰盒嘢係後屘炒上去嘅。咁啊，即係攞嚟抽下水啦。即係貨物出門，恕不退換。呢個又調翻轉啦。你都賣咗俾人咯，對方係冇義務還翻俾你嘅。就算你肯俾翻錢佢都好啊。即係人哋已經係，因為佢唔係當刻交易終止，佢係交易完成之後馬上衝翻出去講，已經交易完成咗，人哋鋪都離開咗咯。咁其實的確道理唔喺佢嗰邊嘅、 嗯， 就算你點樣話對方係盜生嘅炒啊如何都好啦，道理喺對方嗰邊，所以就算警察嚟你都出咗咁張咁樣啦，一個八卦事件啦。既然講開八卦講埋咁解啫，咁樣。 好啦，咁继续都系差唔多叫咁样，起码维持咗半年噶啦。万博 周刊连载 系啦，咁咧万首先讲下咗 Pokemon Fest， 因为其实万博咧 佢好嘢成，佢成功地方就系咩？佢不断有佢不断搞新花样，不断有 event 搞，仲有限时 event。 我觉得子活动咯，喺入边变成就大家都聚埋去咁样，大家聚埋喺。 佢好英，万波咧就将日本人最成功嗰种叫咩？ 祭典新闻。 祭典啊，Marjorie 啊，唔系嘉年华，系 Marjorie 嗰Marjorie 嗰种祭典式嘅玩法咧，交淋漓尽致。即系例如我之前都讲过啦。即系我听万博星期日咧，因为佢星期六日咧系有啲嘉年华咁嘅嘢嘅，即系佢请啲学中学啊学校嗰啲乐队咧，即系类似好似德音部嗰啲乐团啊，去万博表演嘅。咁嗰次我系听到只，咦，首歌咁熟嘅，咦，银河铁路999，跟住咧之前咧又话，咦，星期元首歌，好啦，跟住咧而家今次新花样就咩？喺万博搞 Pokemon Fest Go Fest。 嗱，先讲下佢个位置是旧万博啊，上一次大阪万博旧版版万博个会址入边，咁当然你未解啦。万博入边逼捻到黐筋啊，搞呢啲活动，梗系我哋之前都提过几次啊，奥不尔都会提一提佢啊。即系有呢种，其实佢真系会吸引到全世界嘅人去，真系世界级噶。无论系 Ingress 定系 Pokemon Go 都系全世界人都去噶。 我奇怪就喺即系隔，因为我留意嘅新闻就系、是，咦，点解突然间有啲人话？我而家喺萬博，不計萬博郊、萬博公園。我、咦，無啦，你做乜去萬博公園咩？原來有 Pokemon Go 嘅 event。 嚇、即係佢每一次搞 event 都係累咗一堆人。如果呢堆人再去新萬博嗰個會場嘅話咧，真係冧檔嘅，真係會犀利啊！雖然陣間可以講， 已經冧到啦。 嚇、咁啊，佢喺入邊去搞 event 啦，咁啊。抄熱個場咯，因為調翻轉就係、是，如果我係去為咗搞呢個 event， 為咗參加呢個 event 去入咗去去咗呢度，去咗大阪，咁你點都會順路去埋新大阪啊！你好合理、好正常嘅事嚟嘅啫嘛，即係而且因為 Pokemon Go 嘅補給站等於 Ingress 嘅門泉 ，Ingress 嘅門泉嘅道理就係講緊人民活動。能量嘅流动同人民活动呢两个大元素，要么就系水电风呢啲能量嘅流动，呢、这个唔关呢度事啦，呢度入边，你要么就系人民嘅艺术活动。咁你谂下万博入边，梗系满满的都是啦。你作为一个 Pokemon 嘅玩家，你一定系如果你入去万博嘅话，系非常之多补给店，非常啲嘢多嘢做嘅。就算佢唔特别搞 event 都好啦，佢都系一个非常之合适嘅。尤其是如果你玩 Ingress 嘅话，咁当然系玩埋一份啦。而且个活动本身 Pokemon Go 呢个活动本身就已经足够地拖人啦嘛。即系既然系热闹，梗系热闹同热闹加埋两边双重热闹咯，咁样啦。 咁今次搞咗个大型 Pokemon 活动，都涌成堆人入去。搞结果就不收。爆晒棚喺度， 咁关唔关佢今次创新高咧？我觉得多少都有啲拉抬效应嘅，但系唔系当佢完全系个功劳啦。 十万人、 因为万博真系越来越多人多啊，越来越多人入场，咁啊， 12,000人啊，5月31号星期，星期六仲好，佢系星期六嚟嘅啫，因为嗱通常星期六日咧就一定爆棚，因为头先都讲过啦，一到星期六日咧，佢搵好多各地嘅人，嗰啲人系表演嘅，最搞笑嘅就应该阿拉伯嗰啲表演者嚟嘅。喺度唱啲喺度唱歌，听佢听唔明啦。但系首歌嗰个人话：点解首歌咁熟啊？等先，咪嗰首咩？我好肯我很可爱真抱歉嗰首。你真系太突然间，即阵喷一声喷咗出嚟。即系佢搞呢啲咁嘅 event 咧，就系搞到就大家就话：喂，每个礼拜都有新花样、啊。系啊，真系噶。有啲人直情喺度话：我已经去咗连续去咗7日啦。即系佢买咗年票咧，可以浸去嗰啲啊。佢收咗叫做咩？我日日去咁滞。喂，佢日日都有新花样，佢每定期有加新嘢，定期有加古灵精怪嘢咁样。咁你好似每次去你都觉得啲咩唔同，咁因为吸引啲人不断去咯。 尤其知佢咁大，你本来就唔系可以一次过去晒噶咯。 系啊， 咁佢咁样可以冲人数啊嘛。 佢而家最新咧就16.2万人啦，仲多人过第一咧就13,900人，16万人咧就已经超越咗系新纪录嚟嘅呢个系。 咁啊，因为比较概念大家啦，十几万到底咩情况啦？Comiket 前两日啦，大概都系呢个数嘅啫，15,000到17,000左右，一般系呢个数。咁比较多嘅时可能会去到19,000嘅，咁第三日就更加多啦，第三日可以20,000，最高好似25,000。你谂下， 我而家日日都去， 系啊， 都系， 即系几夸张嘅事嚟噶。咁一部分就系、是当初大家有部分人抵制嘅原因系话卫生会嗰啲嘢，咁其实调翻转讲，日本人系咪真系好 care 卫生会咧？其实。是啲媒体企下咯，主要系 媒体啫嘛，纯粹系即系纯粹好简单就系、 纽约时报专门唱衰 Elon Musk 咁样一样嘢嚟嘅，系纯粹就咩？你唔妥个政唔妥条友，跟住一路唱衰佢，加上今次佢冇电通唔系搞嘛，以前电通搞开，咁败晒卖广告啊，讲过啦呢个都，咁今次冇电通咯，啲人唔俾钱咯，咁咪开唱衰你咯？点知而家大受欢迎，真系就算系连啲好湿鸠嘅，即系巴西馆嗰啲，即系你完全唔知佢怪乜嘢都爆棚，更加唔好讲啲受欢迎意大利啊嗰啲咁馆啦，即系啲。连啲好唔受，连呢个冇乜嘢睇落去，又拗晒头睇嘅，都好多人。而家佢话明噶啦，最初仲喺度吹佢话佢还唔到本，而家已经系咩？回本在即，即系差唔多叫黑字在即噶啦。眼前嘅去到唔系话有希望，就系已经差唔多回本噶啦，已经喺度。 除非有咩意外啦，如果唔系话咧，应该系可以踩上黑市市嘅。所以黑市市系指紧佢要回翻成本嘅话，每日人数有几多少？其实而家就算160,000都系接近嘅啫，未到嘅。咁当然你后边仲要突出呢个数去打翻平之前嘅蚀本嘅事啦。如果你真系想最终打个和，其实都系一样情况啦，交心求个和，蚀少少你咪当。是俾钱去宣传旅游咯，大阪呢半年嘅应该系比平时多唔少噶啦，更加冇话佢啲基建啊嗰啲嘢啦。 呢一两年咧，因为统计过啊，呢两年为咗万博咧，大阪系开咗好多新酒店，即系例如话以 APA 为例啦，我上次去万博住嗰间 APA 南波咧，万博呢两年开起嘅，佢啱好喺咩位置咧？南波市嗱，佢话就话南波站，实际上就系咩？我去惯嘅深斋桥过两个街口，即系个几冷门嘅 JR 南波站，咁即系叫做咩？冷门，但系喂，就系呢几年嚟开其中一间新酒店，系为咗万博嘅。 咁啊，点解另一部分点解佢哋打个和已经，我已经系唔好话蚀少少都 OK 噶啦？点解？因为其实个万博会场啊，嗰嚿嘢咧，基本上系个烂摊子嚟。即係有機會可以再講翻，可能你專題入邊會提啦嚇。總之佢個夢洲基本上係個爛攤子嚟，冇聽個名好好聽，嗰、那個垃圾島嚟，原本係即係成嚿嘢打同低温已經係爛攤子嚟㗎啦。 喂，即係當年啊，而家我台場咪好靚好靚嘅，當年咩啫？夢之島咩啫？垃圾場啫嘛，填海區啫嘛。 嚇！呢度夢洲其實係一 exactly 同一樣情況，都係垃圾掩埋嘅填海區嚟嘅啫。即係而且中間仲經過各種各樣嘅問題，咁啊，所以佢點解打個和就要好開心？就係、是、咁，就係、是、咁樣回事。即係順便搞掂咗嗰個大問題，將個負資產變成咗正資產，打個和都已經有賺啦。咁啊， 仲想點啊？ 咁啊，對一般人嚟講就每日你有個難得有個可能係世代級嘅正典。喂，你要講嗰個上一次大阪搞萬博已經係講緊當年嘅後生仔，而家已經係退咗休㗎啦，已經 係。係啊，最想未有搞笑就係話有人攞翻當有人攞翻1930几年啊，即係戰前第一次萬博。佢當年咧萬博咧係因為打仗，叫佢搞唔成啊嘛。咁有人買咗飛嘛，咁咧嗰個阿伯咧就攞咗張飛嚟話明，而萬博會場話明嘅，你有本事攞住張飛嚟，你入唔去，當你買套票。 吓，因为反正调翻转讲，你有几多人有啊？即系就算冇咁极端嗰啲，即系1970年嗰阵时啊，都有大阪万博嗰个大阪万博啱啱我哋计过啦，嗰、那个都有唔少人系攞翻当年个场刊喺度 cosplay 嘅，即系扮到好似系去当年嗰个万博咁样。我觉得嗰阵时系 cosplay 嚟嘅。 嗱，呢样嘢咧，你其实如果你有睇《24小时少年》咧，你要明白，当年好多人系要去咩？去过万博为荣嘅，其实因为叫做当年点解24几少年开头阿健次话我成班同学都过去万博，之后我未去过，系个佢系做咗一件，因为咧去到就系、是、你唔去我冇话题，日本人最拿手嘅， 凑热闹啊嘛， 个个都系去啊，喂 YouTube 咧系有webcam 咧，一路影住成个万博会场，系人山人海嘅，黐紧线噶。即系我就哇，即系逼，即系你去万博，香港人去万博嘅话咧，唔该冇星期日嗱。星期日你点都去一次嘅，因为星期日系最多 event 睇嘅，最多古展馆 event 睇嘅。但系如果你想慢慢睇一啲展馆嘅话咧，一至五去一次，星期六日去一次，同埋一早去。 即系你平日去咧就去睇展馆，到假日去咧就系睇 event 嘅。你唔好谂住同一日搞掂晒两样嘢，系唔可能嘅事。 系啦，逼到你呕泡，同埋就系排都排到呕嘅。又即系叫做你最好就咩？顺便讲埋啦，最好就系你如果想排到即系有啲先到先得嘅馆嘅话，唔该。7点钟要去到东莞排门口啊，唔系嘅话，次日早，唔系嘅话，你唔该你排起码，你入到去咧起码10点钟噶啦，咁咪嘥气嘅。啊，顺便讲埋啦，咁其实咧，依家又新闻嚟嘅，就系咁又去万博就揾咗西川贵教去会场唱歌唱 Honey Man， 咁咧，西川兄贵咧着嗰件经典嘅 Hot Limit 衫，又成红蓝绿嘅万博衫，跟住就咧睇到就系、是，系咪应该吐槽咧？ 即系点解个演化咗出嚟 cosplay 佢啊？即系成件嘢搞到佢同佢诶，你话夹又得，你话点讲啊？内容埋咗一嚿都得，诶，我唔知点形容佢，真系。 唉，真系好难吐槽啊！但系即系。又是咁一個大 event 啦，咁即係呢個 event 我咁有排講啦。其實而家因為佢仲係一路有新嘢搞嘅，佢而家係好啦。咁大致上都講下唔多啦。呢個又反正就係實有機會講啦。睇每週啲萬博。 咁啊，下個禮拜一定係得得 DC 同埋呢個嘅 Sweet 嘅禮拜 發表啊。咁咧冇意外應該收到嘅六月五號，因為我喺高登二樓某間老鋪就訂咗，佢應該俾到我嘅。咁其他機應該都應該，因為香港大把機貨，香港係日本以外最大嘅主機散發場。 我唔係好記得係咪你嗰間，總之有鋪頭都話會提早開，雖然都係早到九點啫，即係佢極限嚟㗎啦。咁因為啱啱都之前都講過啦，你機票一般 高登嚟㗎，高登你想早高登想幾早啫？高登個場 嚇九點你都要等埋物流差唔多啦，佢九點開。 嗱嗰間老鋪其實大家知邊間，有間好細嗰間咧，佢就高登係十點鐘拉閘嘅開閘啊。咁你等十點鐘，你想十點鐘開拉開呢度閘開門，你都時間噶，咁就冇得計啦。呢樣嘢就。 即系总之就自己谂掂佢啦。系之前我哋讲过有唔同嘅方案，会有大概唔同嘅时间。即系如果你已经订咗，都冇办法改噶啦。如果你未订嘅，你可以谂下啦。仲可以讲一次，香港因为货源充足啊，嚟而家买应该都仲可以第一日买到嘅，应该啦，唔系肯定啊。 我应该唔会，我应该唔会我十点钟就走去攞嘅，咁神经。 咁咁唔知人请定假噶啦嘛，已经。 因为有个做争个个人钟头，全世界都开箱，唔通你做个个人钟头，你开箱片会俾多人睇咩？全世界都可以开箱噶啦。 就系咁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睇下佢开完之后会点样啦。 好啊，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